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时下流行的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有关系，但是啊，今天我们要从一起悲剧来说起。几天之前，一名年仅31岁的企业家驾驶蔚来 ES8 汽车，在 NOP 领航状态下行驶于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事发之后呢，蔚来品牌部的人士回复称啊， NOP 领航辅助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后续呢有调查结果会向外界同步信息。早在2020年9月份，蔚来在北京车展上就发布了 NOP 领航辅助功能。领航辅助功能实现了在指定路径下按照导航路线自动辅助驾驶的功能。那究竟什么是领航辅助功能？它和自动驾驶的区别是什么？领航辅助功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车企在宣传领航辅助功能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引导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云控技术部计算平台部部长楚文博博士。楚博士您好。 玉龙好。 刚才我在新闻当中啊提到了 NOP 领航辅助功能，这个功能究竟是什么？它和自动驾驶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说呀，NOP 那就是这个蔚来汽车的它的这个领航辅助功能，它的全车是Navigate on Pilot。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自动驾驶公司呢，或者是很多的整车厂对自己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都会起各种各样的名称。那么NOP 呢，可能指的就是蔚来汽车的它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 嗯， 那么实际上呢是自动驾驶系统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给它分级的。那么目前在这个行业内呢，我们把自动驾驶系统分为了这个5级。比如说 L1 级主要指的是单向的，我们或者是能够纵向的跟车，或者横向的保持车道。L2 级呢指的是我既能纵向的跟车，也能横向的保持车道。L3 级呢指的是呢我能短时间内转移驾驶员的这个注意力，但是呢在车辆需要驾驶员接管的时候，驾驶员能够把注意力呢转移回来。那么到了 L4 级呢指的是呢可以驾驶员呢完全放松他注意力，遇到任何紧急的情况呢，那么车辆本身呢他会自动的停止或者是停放到安全的位置。那 L5 级呢就是完全不需要驾驶员，车辆可以处理任何的事情。所以说目前呢这些较好的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公司，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介于 L2 到 L3 之间。所以说 NOP 呢，我们可以认为呢它属于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一种，它介于 L2 到 L3 之间。 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替代人来进行路面的驾驶，我的理解对吗？ 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所谓 L2 和 L3 呢，那他们指的是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其实呢还是要时时刻刻呢关注到车辆本身。比如说他要求你 L2 要求你时时刻刻的这个保持你的注意力， L3 呢要求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呢接管这样的一个车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事故啊，主责呢还是会归结为人而不是车的。 您刚才提到 L2 级呢是要求驾驶人时时刻刻还要把注意力保持在车上，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L2 级它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目前呢对汽车呢，其实我们目前关注的有几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节能啊，安全呢、啊，我们还希望它有这个舒适性啊。其实呢，对驾驶员来说，我能放松我一定的注意力，能够在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的时候呢，车辆呢帮助我去纠正它的这个姿态，比如说前面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它能快速的这个停止，在高速路上呢，它能主动的这个引导我这个车跟随着前面车辆走，这样呢，其实已经很好的降低了驾驶员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认为它在这个舒适性上其实就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所以说呢，虽然是属于 L2 级的自动驾驶功能呢，但是对这整车的这个性能的提高呢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这个 L2 的功能也是越来越成为一些车主选择这个车辆的一个这个原因之一。 所以您的意思是 L2 级自动驾驶功能的出现，它是让车主在驾车的过程中更加的舒服，其实是它的体验会更好，而不是真的要来帮助车主来进行车辆的驾驶。那么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吧，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是当时车主使用的是 NOP 的领航辅助功能，也就是开启了 L2 级的驾驶辅助的功能，但是最终呢是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这种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您看来，我们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引起事故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实际上呢，我也看了整个这个事故的这个现场的一些照片啊。那整个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大致的判断呢还是比较清晰的。事实上这起事故呢和一些自动驾驶车出现的事故，包括特斯拉出现的事故的原因都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目前我们主要的自动驾驶车辆，它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它采用的很多的信息是来自于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特别是毫米波雷达。那么毫米波雷达它有一个重要的特性，从技术上说，毫米波雷达利用的是多普勒的效应，也就是说它可以检测到前方的任何的可以反射这种毫米波的这个物体。不管你是静止的还是非静止的。但是我们在做技术实现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它的应用的场景，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过多的误报。比如说我明明是一个路边的广告牌，路边的一棵静止的一个树木，如果我检测到了这个静止的物体，告诉这个车辆应该紧急的刹车，那么驾驶员的体验就会变得非常差，导致这个系统不可使用。所以呢，在设计这个套系统的时候，到最后所有的设计公司都会把这个毫米波对静态的这个物体的检测给去除掉，也就是毫米波只能检测动态的物体。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事件的本身呢，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与一个施工车呢相撞的，那么很可能大概率这个施工车辆呢是静止在那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ES8 它的这个毫米波雷达，它是无法检测出这样的一个静止的这个物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可避免最后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追尾了，所以呢导致了这样这个事故的发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看到有些车它配备的不仅仅是毫米波雷达一个方案，还会有激光雷达呀，或者摄像头啊，来进行其他数据的这个补充和收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刚才讲到的 NOP 啊，具备这个功能的这个车啊，它的技术路径或者说它选用的技术方案是有漏洞呢？ 我觉得还不能说，可以说这个 NOP 现在代表了，目前主流的一个方案。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啊，自动驾驶基本用的都是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有一部分车辆呢还用上了这个激光雷达。那他们处理的方式呢也是大同小异。这毫米波雷达呢主要是检测这个移动的物体，那么对摄像头来说呢，需要检测的呢，物体呢，它是需要提前对它进行识别的。也就是说，我需要尽量行大量的提前的运算呢，特别是 AI 的学习，我学习到了这个模型，学习到了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才知道在这种场景下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个碰撞的发生。 那么我估计在这件事这个场景，也就是有一个工程车加上一些这个圆锥桶在前面摆放的这样一个场景，很可能并没有在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学习的场景库里面，所以呢它的摄像头也识别不出来，它的毫米波雷达也在那个时候失效了，所以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发生。 嗯，我们在这儿呢也得跟大家说明白啊，我们仅仅就是就事论事，从技术的角度来去分析一下有关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在客观中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说到的这起事件，最终的事故认定还是要由事故相关方啊，包括呢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结果为准。那接下来呢想跟文波探讨下一个话题。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虽然很好，也帮助呢驾驶者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体验，甚至提升了安全性，但是在你看来这种 L2 级的驾驶系统它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使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坚决不要开启？ 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尝试去开启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速路上啊，包括我们一些在城区的这个驾驶的过程中呢，因为呢有几点它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矫正这样车辆的这个行驶的方向，比如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车道线之间，比如说它控制我们跟前车的这个距离和这个速度，让我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因为领航辅助驾驶毕竟呢我们强调它还是辅助驾驶，也就是人呢在这个时期的主观能动性呢是非常之重要的。 嗯， 所以说无论如何人的注意力呢是能够是不能够转移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体验它的这个舒适性。所以说在自动驾驶从这个 L2 到 L4 逐步演进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驾驶人呢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能够替代本身的驾驶员的功能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雨雪天气，像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建议打开 L2 系统了？ 我建议呢这个时候一定要这个驾驶员保持这个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你依然可以尝试着打开这个东西 L2 系统，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发挥的作用会变得比较弱。举个例子，比如说到了雪天或者雨天，路面的环境很差，你可能车道线已经无法识别了，所以呢你的 L2 的对这个车道保持的功能已经消失了。但是实际上呢这时候你保持注意力握着方向盘，这总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它还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保持跟前车的这个距离，这个还是可以做到，至少是提醒你应该刹车或者是可以尝试加速。所以说你可以尝试开着，但是呢注意力呢一定不要转移，特别是在雨雪天气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还有一种啊情况是大家在开高速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能够更舒服一点或者不要太疲劳，也会打开这种功能。那么在什么状况之下就要额外的慎用这个功能呢？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未来车主的这个事故，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一些车企的这个事故，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在中国的很多的高速路上，因为中国也在快速的发展，经常会出现一些维修啊维护的一些这样一些情况，很可能出现某一段路封路或者变道的这种情况。恰恰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在高速上开的时候，很可能你的毫米波雷达是失效的，你的摄像头也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场景，是容易出现事故的。所以我建议这时候车主呢就应该主动的去驾驶这样的一个车辆，投入更多的这个注意力，特别是在有些高速路段它提示前方呢有维修或者有事故的情况下，那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的投入到这个驾驶的过程中来，不要尝试去过多去依赖这个领航辅助驾驶这一类的辅助驾驶功能。 嗯，好，刚才我们是从消费者这段来说，那再从软件的开发商，再从汽车的售卖商的角度来讲，现在很多车企啊纷纷把具备 L2 级或者 L3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作为一个卖点，您觉得他们在进行售卖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对于消费者进行更加科学的引导？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对这个从理智上来说呢，我们既要 向消费者宣传我们这样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它对你这个提高驾驶舒适性啊，提高你一些安全性的这个重要作用，也要告诉消费者，这个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可能失效的情况下，它有一些边界，我们业界管的就是 corner case， 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是失效，都要提示给消费者。其实呢我们已经注意到啊，像蔚来或者其他一些车企，他们已经提示过了，在高速上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静止物体是有可能检测失效的，其实已经提示给消费者，但是我感觉这方面的这个宣传呢介绍啊，消费者的警示呢还可以在这个和消费者的互动交流中呢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让更多的一些消费者，一些非专业的这个人士呢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全面的了解这样一个产品的性能和它的优势和它的使用边界条件。 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关于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的相关知识。以上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云控技术部计算平台部部长楚文博博士。谢谢楚博士的精彩解读。 谢谢玉龙，也很高兴的和大家分享。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有关系。以上时间呢我们探讨的是蔚来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所引发的一起交通事故。其实啊，不仅仅是蔚来汽车，电动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特斯拉最近也是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关于呢 Autopilot， 也就是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调查。这次调查呢是涵盖了特斯拉目前所有的车型，从2014年到2021年的 Model Y、 X、 S 和3系列，一共呢是有 76.5 万辆车接受调查。这几乎啊是特斯拉从2014年开始在美国销售的所有的车辆。之所以呢要对它进行调查，是因为从2018年开始，特斯拉已经造成了11起的相关车祸。而我刚才提到的相关就是和 Autopilot， 也就是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有关系。接下来啊，我们就这个话题呢请入的下一位嘉宾是电动汽车观察家的联合创始人黄山。黄山，晚上好。 哎，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啊，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蔚来，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上呢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已经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您觉得接下来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未来在推广这件事情上会不会因此停滞，以及呢对于整个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事儿分成两个层面来说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往自动驾驶这个方向去最终发展，这是一个趋势，是不可能，是不会停的。技术的发展是不会以我们以一次事故或两次事故这个为依据然后就发生转变的。但是接下来在推广过程中，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然后来告诉消费者啊，那你是这是现在处在的是一个什么阶段，那么你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水平能帮助你做到哪些事情，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我们在推广阶段要去不断的去宣传，去引导，去这个告诉大家，要这个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自动驾驶，对吧？我们现在所有都是辅助驾驶。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车辆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是辅助驾驶，甚至呢会让消费者认为说这是一定程度上的自动驾驶。那么一旦出了事儿之后呢，商家又会说我们说的这是辅助驾驶，真正的主导权还是在于消费者，在于车主本身，甚至出了事故呢商家也不会为此而负责。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这项技术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在发展自动驾驶啊，这个我们最终的目的呢肯定是解放双手解放双脚，对吧？最好是把整个人全都解放出来，你到车上去，你甚至说你都不用坐到驾驶位上，那你就往这个后座或者随便或者是其他地方一坐，然后呢车就会自动带你去目的地。它其实是就像电脑一样，对吧？手机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对吧？火车飞机解放了我们的双脚，互联网解放了我们的这个大脑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眼界啊等等。 它其实都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器官的这个延伸。 嗯， 那么汽车也一样，汽车过去呢是说把我们的双脚给延伸了，但是呢那需要我们自己来干，对吧？你需要自己去开。那现在的我们最终的核心的目的肯定是说这个整个人都解放出来，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开。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的。 嗯，就是刚才我提出来眼下的这个问题，至少 L2 级或者 L3 级的辅助驾驶，打着引号的自动驾驶，它真的很尴尬。你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我花了钱了，我买了你的东西了，但是呢用起来出了事故，出了责任，你又会说是我自己的责任。这个中间的这个很尴尬的这个问题，在您看来可以得到解决吗？ 这个事儿呢其实目前其实是我们现在任何新事物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定义，尤其是在法律上来界定清楚权利义务的这个或者说责权的这个问题。嗯，辅助驾驶也好或者自动驾驶也好都是这两年刚出来的，那我们其实相关的现在在相关的有关的法律法规层面，我们还没有去说专门针对性说如果你这个车在开启什么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什么事故，然后呢最终得出来的事故结果的分析是因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是谁来负责任，是车那边负责任还是人这边负责任，对吧？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严谨到或者说完善到这种程度。 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阶段的辅助驾驶它只能让你轻松一点，但是不能让你放松，就是你还是不能放松的啊，你的手还是得扶着方向盘，你的眼睛还是盯着这个路面，对吧？然后你的脚有可能还得随时去接管刹车，就你整个人是可以轻松但是不能放松。其实我们简单理解现在的自动驾驶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以前人开，然后呢后来我们发明了这个定速巡航，那定速巡航就是把你的脚解放了，然后你只需要扶方向盘就可以了。后来呢我们又发明了这个自适应定速巡航，也就是说你不用设定速度，它会自动根据前方的速度来保持这个自动调节速度。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又开始我们又进一步说，那把定速巡航加车道保持加相关的雷达传感器，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你的手也可以做一定的替换，它可以帮你去自动的去保持这个在你的原有的车道上来行驶。其实你看这个技术的演进啊，其实一步走到现在这样的，所以它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去解放我们啊，让我们变得更轻松，但是还没法完全解放我们。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出了事儿到底谁负责任，这个从目前大家普遍的这个行业的叫通行的这个说法也好，还有大家统一认可的这种级别也好，基本上就是 L3 以下出事儿还是人的问题，就是人负全责。 L3L5 出事儿那是机器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主机厂的问题。 今天我们提到的包括未来在内的辅助驾驶所出现的问题，您觉得这些问题尤其是涉及人命的大问题，未来会对这个行业对于自动驾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影响是说，那么今后不管是任何一家的主机厂，当然也包括任何一家的媒体，我们在接触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到底是自动驾驶还是辅助驾驶，包括高级辅助驾驶但它依然还是辅助驾驶，这两个层面的东西一定要理解清楚现在到底到了什么级别，这个而且这个是要不断的去向大众这个要去阐明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过度宣传，就你做到什么样啊就是做到什么样，不能过度，一定要理性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啊现在的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它现在还是需要我自己本人来开的，对吧？它不能替代我。再有就是可能后面在法律法规层面也会进一步的完善，这个进入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层面所说清楚。 嗯， 那么接下来对于这种智能电动汽车的管理办法，其实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国家已经这个有了一个这个像比较纲领性的一个文件。 嗯， 那么基于那个文件后面其实就会细化啊到具体的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义智能汽车。 嗯，这是目前呢我们对于辅助驾驶或者对于自动驾驶的一个技术的研判，包括呢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那这个阶段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电动汽车观察家的联合创始人黄山，谢谢黄山。 哎，谢谢主持人。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 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辅助驾驶，也是呢打着引号的自动驾驶有关系。以上时间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啊，和大家还原了一下有关辅助驾驶的真相。那么接下来呢，我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么多钱，这么多厂家，这么多人都在参与开发自动驾驶，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技术呢还是不能够完完整整的使用，包括不能够让我们去放心的使用，究竟这个技术的难点在哪里？以下我们请入的嘉宾是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教授李声波。李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刚才呢我提到啊，自动驾驶技术呢，其实全世界很多厂商都纷纷在开发，也花了很多钱，也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可是时至今日呢，这个技术我们依旧不能放心的使用，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各位听众好，这个非常高兴呢能给大家呢一块分享一下我对自动驾驶的理解啊。 嗯， 那各位听众呢可能也了解到呢，最近呢发生了很多次自动驾驶的事故，而且呢最近一个新消息呢，美国政府呢也准备调查，就是美国的一家知名的电动汽车的公司特斯拉它的自动驾驶事故。那作为这个学者呢，我们是感觉呢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呢真正要想上路呢还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 嗯， 实际上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就研发明天就能够上路，这么快就能够达到商业化的这个水平。一般来说呢，我们讲自动驾驶呢还是讲这个它的分级发展的这个阶段。那早期的阶段呢叫驾驶员辅助系统，或者叫辅助驾驶，之后呢进入城市道路和进入这种拥堵密集的交通流呢，它也叫自动驾驶。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商业化的系统呢，比如说像蔚来的自动驾驶系统，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呢，实际上是一个驾驶员辅助驾驶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那在这个概念上呢，理论上讲呢，它只是起到辅助驾驶人的一个作用，出了任何的事故呢还是由人来负责。那为什么公司呢会选择这么一个就是辅助驾驶的概念呢？核心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自动驾驶的很多关键技术呢它的研发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一般来说呢，我们讲自动驾驶呢会分为三大关键技术，就环境感知、自主决策和运动控制。那环境感知呢就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它呢来感知周围的环境，来通过这种听外界的风声和轮胎的噪声呢来判断我们的车速。那通过体感呢，比如说像这种推背感来判断这个车辆加速的能力有多强。 嗯， 总而言之呢是感知车辆的状态、感知环境的状态的这么一套系统，这叫环境感知。那第二个呢是类似于我们的人类的大脑的自主决策。我们大脑呢看到了周围的环境，我们会判断到底是左转啊、右转呀、超车换道啊，这个东西呢称为叫自主决策。 嗯， 那第三个呢就类似于我们的手脚，我们要去控制方向盘、油门、刹车，对吧？ 嗯， 去控制我们的车辆，去满足人的这种驾驶的诉求。实际上这三大关键技术里面呢，目前来说呢最难做的还是感知技术。 嗯， 那感知呢我们一般是通过比如说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不同的传感器呢去感知周围的环境。那大家肯定也知道，传感器装的越多成本越高啊。那传感器装的越少呢成本低，但是呢感知的能力呢都是比较薄弱的。 嗯， 所有的企业在选择感知的系统一定在成本和感知的准确性之间呢找一个平衡点。那当然我们装的传感器很多了，性能是高了，但是成本很高呢，我们的用户呢不可能去再接受。 嗯， 装的少了之后呢，那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有些问题。有些目标呢可能很特殊的，在我们的历史数据中没有去记录过的，就很容易被去漏警、去误报。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出现的呢自动驾驶事故，是特斯拉前面呢有一辆大卡车它横过来了。我们记录的所有的数据呢都是 大卡车的后屁股，从来没有记录过大卡车横过了这种状态。 嗯， 这个时候呢，感知系统呢就不能去识别这个系统了。 对， 他认为呢这是一个蓝圈白云的场景，对吧？ 嗯、 没有任何障碍物，这个车呢直接就给撞过去了，所以发生了这种致死的事故。那很多原因呢，是因为这种传感器本身的性能的局限，或者是配置不足，造成的。 嗯，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还是要在技术上，尤其是电位的感知算法的研究上呢，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化。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叫自我进化、自我增强的技术呢，让这个感知系统呢慢慢去增强自己，提高性能，逐渐呢去达到人类的水平，甚至超过人类的水平。 嗯， 这是大概的感知方面的缺点。当然，决策和控制方面呢也有类似的缺点。尤其是决策，决策本身呢是来模拟人类的大脑。实际上我们感觉好像决策容易做，对吧？可能有一定的技术背景的听众呢会认为说，哎，我们写一些这个基本的条件判断的语句，不是一就是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就能解决决策的问题。但这样的决策呢，通常它的智能性不足，那可能99%的场景你都能去覆盖掉，都能解决。但是就是呢1%的场景你会发现非常特殊，它不在你的规则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种致命的交通事故。 嗯， 那最近几年的一些交通事故呢，有一些其实也是跟决策相关的。 对， 核心的解决方案呢跟感知也比较类似，还是要去不断提高决策的智能化的水平。 嗯， 慢慢去达到人甚至超过人，通过这么一轮轮的迭代呢，才真正能够去提高自动驾驶的水平。 嗯， 那我个人有一个判断，就是自动驾驶呢到达什么水平呢，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技术能力就差不多我们能够接受了。实际上呢，它的如果按照事故率来核算，应该自动驾驶在开启之后它的事故数应该低于人类的平均水平，这个才能达到基本的要求。 嗯， 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它开车的事故数比我们人类开车还高，对吧？ 对， 我们肯定任何人不想去用这样一个系统。假如它的事故数变得非常低，比我们人类开车还好了，甚至可能是我们的1/10到1%，对吧？ 嗯， 这种情况下这个系统呢就慢慢变得更加信赖了，更加让这个让我们感到安全了。但是我们也要说呢，就是完美的一个系统是永远不存在的，对吧？ 对， 这个任何系统你说我100%的一点错误都不犯，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我们人类设计的系统呢没有这么一个系统，对吧？我们的人类我们有时候也会犯错误的。 嗯， 所以最重要的是呢，它能不能让犯错误的概率降到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比人还低，比人还好。这样的话，自动驾驶呢就真正能够去进入千家万户，让我们老百姓受益。 您觉得如果要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接下来对于自动驾驶技术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调整，怎样的训练，包括要积累什么样的数据，我们才可以达到您刚才说的那个目标呢？ 哎呀，主持人，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比较是偏技术啊。从目前来看呢，大概包括学界和工业界呢，大概有两条路子在提高自动驾驶本身的技术能力。第一个路子呢，还是来模仿人类的学习过程。我们知道呢，人类驾驶员从我们开始学车到生手再到熟手，我们是一个慢慢学习慢慢累积经验不断地变得越来越丰富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实际上呢，对于开发这种人工智能算法，自动驾驶的这种人工智能算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目前的一些这个学习方法，比如说像我们叫强化学习，实际上就是来模拟人类的学习过程，用不断的去强化我们算法的性能的方式呢，去提高我们去跟人类的这种驾驶能力的这种水平的接近度。 嗯， 这是一套思路，也就是来模拟人，学习人，通过自我进化自我更新的方式呢，来提高能力。 嗯， 实际上现在呢，我们看到像特斯拉公司提出的这种影子驾驶模式呢，就有这种技术方向的痕迹在里面。尽管呢，这个公司呢并没有明确说我们要走这条路子，但它整个这种搜集数据，然后呢对云端训练数据，将训练好的新的比如说自动驾驶的网络模型呢，再下载到车端这套流程呢，就有这种模拟人、学习人的这种过程。 嗯。 那还有一条路径呢，是我们现在国家的学者呢提倡和推进的一条路径，就是走这种车路云融合的方式。 嗯， 我们知道呢，比如说自动驾驶本身性能不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呢，就是说我们单车上面用的传感器、用的控制器、用的这种计算资源和感知资源呢，因为受成本的限制都是不足的。那怎么去破解这个难题呢？我们想到一套方案，能不能把一部分的感知资源和计算资源挪到我们路上去，对吧？让这个路变成一个智能的路，在车智能的同时呢，路呢这种智能性呢还能辅助车，这种情况下可以去补偿我们车智能性不足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国家推进的一些车路云协同的这种示范项目，实际上是这一个方案。那一个典型的例子呢，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十字路口这种场景下，单靠自车的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不足，我们路口的路端呢可以装一些传感器，包括像摄像头、激光雷达和秒表雷达，它能以上帝的视角呢去俯瞰整个道路，然后感知到每一辆车，将感知的信息呢再发给我们的自动驾驶汽车，来补偿我们自动驾驶汽车本身的感知能力。用这个方式呢也可以去提高我们自动驾驶的性能。所以大概呢有这么两条路径是后面进一步有待发展的。 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教授李声波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李老师。 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如果不曾长路跋涉，怎知道道路曲折。 如果不是跨越江河，哪知道前途壮阔。 沧海横流，这是中国，就这样坚定沉着。 海纳百川，这是中国， 就这样雄浑气魄。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